你如果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你就不知道从哪儿回去。所以我告诉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的患者，找到你回家的路啊！你得眼病来的时候的路你忘了，你如果不能找回去，你的眼睛好不了。所以什么是治病，什么是养生啊？就是人得病的一个相反的过程。所以啊，无知你就不会得健康啊。这四个字写到本上了哈，生清降浊。人吃五谷杂粮，在脾胃五谷之海运化成了气血，那么这个气血它就要进行一个划分，在脾胃这就要进行一个划分，脾来生清，胃来降浊。这块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哈，说什么叫生清啊？你做之前水是水肉是肉，你六到八个小时包完了一看，哦，浮到上面的是清凉凉的汤，沉到底下的是肉渣子，明白了吗？这就叫升清降浊，清气上升，头清眼亮，耳聪目明，是不是？那么清上往上升，除了脾的升清作用，还有谁？我可讲过呀，左肝右肺的道理，肝气从左面往上升，所以脾的生化的作用，它就搭了这肝的顺风车。那什么叫降浊呀？降浊就是什么呢？叫胳膊拗不过大腿，大腿有力量。为什么腿比胳膊有力量？因为这个浊气往下走，产生我们的力量，产生我们的肌肉的壮实，是不是？就像粮食酿成了酒，酒酿造而成了要滤出来，这酒叫升清，粮食精，喝了能让人兴奋，升清。降浊呢，酒糟，豆饼酒糟，干什么呢？熬喂猪啊，猪长得肥实，或者用这个呢作为肥料。所以我们还有一个道理，刚才说了胳膊拗不过大腿，为什么？因为清气往上升没有力量，是不是？它是清气，浊气往下降，它比较厚成，所以腿比胳膊有劲儿，是不是？所以脚呢就比手臭，是吧？脚为什么臭脚丫子？垃圾，浊气往下走，清的往上升。所以你还要知道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，你要知道，你的左眼的视力应该永远比右边的眼睛好，你是健康人。我慢点说啊。为什么左眼永远比右眼好呢？生清，清气让人耳聪目明，人的左边的眼睛和左边的耳朵，它都是清气上来先得到，而后呢再分给右边的眼睛，而后呢清气升到上面叫升中有降，变成污浊的东西再往下降。所以说人要是得耳鸣先应该得右面，人要得眼病先应该得右面，是垃圾的一个沉淀。有的人说不对，我是左面先得病的，对不起，你是肝血不足，生的力量不够了，这是人的眼睛。胳膊腿呢，对于一个人来讲，对于你自己，你和别不要和别人去，你比你自己，你的右手右腿比左手左腿